又恢复了人人平等的生活。不靠自己的努力和真本事，即使当了女王，最后也会失去好的生活，要依靠我们自己去创造，你说对吗？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意大利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们是大卫卡利和马可索马，是由陈慕涵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和郑州大学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不能弄湿脚的青蛙女王。从前有一座池塘，在池塘里啊，生活着好多好多的青蛙。青蛙们过着青蛙的日子，做着青蛙该做的事情。它们总是从一片荷叶跳到另外一片荷叶，或者跳进水里。它们跳来跳去抓苍蝇吃，吃饱了就打个盹儿，或者和蜻蜓玩一会儿。他们还会一起聊聊天儿，坐在荷叶上休息休息。在夏天的晚餐以后，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大声地唱歌。有一天晚上，他们正很起劲儿地唱着一首呱呱呱的歌，突然从天空中扑通掉下来一个东西，落进了池塘里。哦，这东西把青蛙们吓了一大跳。借着萤火虫的亮光，青蛙们马上开始找起来。他们都想知道是什么东西掉进了池塘。有一只青蛙正好在东西掉进水里的地方，它游进水里很快就找到了。那是一个小小的、闪闪发亮的东西，它圆圆的，上面还有些亮亮的宝石。哇，这是一顶王冠。王冠嘛，一般会戴在国王的头上、女王的头上。反正当这只小青蛙把王冠戴在头上，从水里游出来的时候，其他青蛙都叫了起来： 呱，看青蛙女王！呱，看青蛙女王！ 我是青蛙女王。 这个池塘里有这么多青蛙，还从来没有一只青蛙见过青蛙女王呢，所以也没有青蛙知道在女王面前应该做点什么说点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一只青蛙大声喊了起来： 哇，女王万岁！ 说着他还带头的鼓起掌来。其他青蛙一看呢，也都跟着喊起来： 女王万岁， 女王万岁， 啊，女王万岁， 大家都拼命地跟着鼓掌。于是在热烈的欢呼声中，那只戴上王冠的青蛙就真的变成青蛙女王了。这女王应该怎么当呢？那只戴着王冠的青蛙什么也不懂。这个时候有几只青蛙跳了出来，他们说他们知道女王应该怎么当。 哇，青蛙女王可不能和其他青蛙说话，更不能到水里去弄湿了她的脚。 青蛙女王必须有一片只属于她一个人的大荷叶，她不能做任何工作，她的主要时间要用来睡觉休息，而且她只吃最美味的胖苍蝇。 青蛙女王要下达很多的命令，要是哪只青蛙不听她的命令，马上就惩罚她。 就这样，这些提出建议的青蛙就变成了青蛙女王的顾问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的像青蛙顾问们说的那样，青蛙女王再也不跟其他的青蛙说话了， 他再也不到水里去弄湿自己的脚了。他有了一片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大荷叶。吃饭的时候，他只吃胖乎乎的苍蝇。因为他自己不能工作，所以就只好让其他青蛙去帮他抓苍蝇。当然，这些青蛙顾问也很忙，所以也得让其他的青蛙帮青蛙顾问抓苍蝇。有的青蛙问， 你们昨天还自己抓苍蝇，为什么今天就必须我们来帮你们抓呢？ 一个青蛙顾问说， 如果你们不听命令，女王就会惩罚你们的。 从这天开始啊，池塘里的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青蛙女王和她的顾问们总是很饿，于是女王就下命令让其他的青蛙去帮他们抓苍蝇。其他的青蛙就只好忙着去抓苍蝇了。要为女王和她的顾问们抓苍蝇可是很辛苦的工作呀。所以在每天的晚餐过后，青蛙们再也不唱歌了，因为他们已经很累了。过了好多天，有一天突然有只青蛙问， 为什么只有你能当女王呢？ 一个青蛙顾问回答他说， 因为他发现了王冠，所以他就是女王。 那只青蛙接着问， 为什么一只青蛙找到一顶王冠就能成为青蛙女王呢？ 因为他是第一个找到王冠的，这就证明他是我们的女王。因为女王做什么事情都是最好最快的。 又过了好多天，为了让女王感到高兴，青蛙们决定在这个池塘里办一场跳水比赛。一个青蛙顾问对大家说， 那是因为女王很喜欢跳水。 跳水比赛在池塘里开始了，青蛙们使出了各种各样的跳水花样。有的是平铺式，扑通跳进去；有的是翻转式，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扑通跳进去；有的是波浪式，有的是水花四溅式。反正每种花样都让青蛙女王看得很开心。青蛙女王坐在为她准备的船上，打着伞，还有青蛙顾问在给她解说比赛。青蛙们一只又一只地表演跳水给青蛙女王看，直到最后一只青蛙也跳完了，所有的事情好像要结束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只青蛙说， 现在该您了，亲爱的女王。 青蛙女王问，该我做什么？ 该您跳了呀，我的女王。您看，池塘里最高的那片叶子就是留给您的，您应该从最高的叶子上跳水。 一个青蛙顾问很生气地说， 你怎么敢让青蛙女王跳水呢？ 因为是你说女王做什么事情都是最好的，所以所有的青蛙都在等着看她的精彩表演。 这个嘛，青蛙女王明白，这样的要求她是不能拒绝的。她走上了池塘里面那片最高的叶子，她离池塘的水面那么高。青蛙女王有点害怕，但她还是准备跳下去。她在心里默默地数着，跳！扑通！青蛙女王 地从叶子上跳了下去。它往水里游啊游啊，一直沉到了深深的水底。终于，青蛙女王又从水底下游出了水面。她高兴极了，她一从水里伸出头，就马上问大家：“ 怎么样？我跳的是不是很棒啊？” 可是，池塘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所有的青蛙都闭紧了嘴巴，一声不吭地看着青蛙女王。一直到最后，才有一只青蛙说：“ 呱，他的王冠呢？他的王冠不见了。” 啊！青蛙女王的头顶上顶着一片树叶，而不是王冠。原来呀，她跳水的时候，王冠从头顶上掉了下去。青蛙女王赶紧下命令，就像平常一样：“ 去把我的王冠找回来。” 可这一次，青蛙们没有听，他们说：“ 呱，你凭什么命令我们？”“ 对，你凭什么命令我们？”“ 我是你们的女王啊。”“ 可是你没有王冠就不再是女王了。” 啊，这下所有的青蛙都明白了，她没有了王冠，她不是女王了。于是青蛙们在地上团起了一些泥球往她身上扔。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只小船滑进了池塘。“ 哇，有人来了！” 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青蛙们赶紧都躲了起来。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个人跑到这儿来抓青蛙，把他们带回去煎着吃，这可真是太危险了。不过这个人嘛，他划着船来到池塘中间，他没有抓青蛙，他把一只手伸到水里面，翻着池塘底下的石头。当他的手从水里拿出来的时候，手指头中间捏着一个小小的闪闪发亮的东西。“ 哇，那是青蛙女王的王冠。” 又过了很久很久，有一座池塘，哦，就是原来的那个，它现在还在那儿。那里生活着好多好多的青蛙，它们现在还生活在那里。池塘里所有的事情都像从前一样了，不再有青蛙女王，每一只青蛙都自己抓苍蝇吃。夏天的晚上，等他们吃完晚饭，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唱那首呱呱呱的歌。就在这个时候，在池塘边的一座桥上，会出现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曾经在桥上吵过架，现在又和好了。而且那个女人的手指头上戴着一枚戒指，上面有一颗又一颗小小的宝石，看起来就像是一顶王冠。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啊，怎么又困了？ 我昨天参加长途走路活动，走了100公里。 哇，100公里。 昨天我回来的时候你早就睡着了，把我累坏了。 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我就是累坏了。 你穿了几双鞋？ 我没穿鞋呀，我穿着袜子呢。 你没穿鞋？ 对啊。 没穿鞋？ 对啊。 你有几个脚趾头？ 当然是五个脚趾头啦。 啊，对对对。 哎呀， 怎么那么大？ 什么那么大？ 你的脚怎么那么大？ 我的脚啊，我的脚怎么这么大？ 怎么这么大？ 我的眼睛是不是花了？塔尔多，我的眼睛是不是花了？我的脚是不是比以前变大了？ 大很多。 啊，好像真的大很多很多。 我把你的鞋拿过来比比。 好的。啊， 两只鞋这么大。 天哪，我的脚为什么变得像以前的两只脚那么大了？ 又长 又大 又肿 又肥。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你在变形。 啊，难道我要变成一只怪物了？ 难道你本来就是一只怪物？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就在刚刚，妈妈明明放在茶几上的100块钱不见了，家里头就还有6岁的呱呱和妈妈在一起。妈妈于是问他说：哎，小呱，你见茶几上的100块钱了没有啊？呱呱想了想回答妈妈说： 哦，妈妈，你说的是那个钱吧？那个钱上面写着2008年，我看着过期了，就丢马桶用水冲了。 呱呱5岁的时候，之前是因为家长的问题，一直让孩子看动画片，导致呱呱已经开始有一些视力不好了，戴着一副小眼镜，但是动画片却看了不少。中午的时候，呱呱的爸爸有朋友来家做客了，这个朋友剃的是光头，呱呱就蹦蹦跳跳地去开门迎接这位光头叔叔的到来。突然他抬头一看这个叔叔，他愣住了，紧接着他高声向爸爸妈妈报信儿说： 妈，光头强来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下面来自唐娜幼儿园的文卓尔小朋友要教我们唱儿歌《老鼠玩电脑》。 老鼠想要玩电脑，伸着爪子摁鼠标，开关随便按，键盘任意敲，突然荧屏亮，出现一只大花猫，吓得老鼠吱吱叫，叽里咕噜没命逃。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老鼠玩电脑，老鼠想要玩电脑，伸着爪子按鼠标，开关随便按，键盘任意敲，突然荧屏亮，出现一只大花猫，吓得老鼠吱吱叫，叽里咕噜没命逃。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老师还说我在新年联欢会上讲的故事超级棒。 添加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出色的语言表达从听好故事开始。